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毛不易，无名的人。 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 新歌二号，周深，借我一盒火柴。 我 I want to pick a flower for you。 新歌三号，小霞，黄绮珊，无聊的。 我爱我太深。 新歌四号，品冠，来日不方长。 愿你笑容一如往常，如有我那样开朗。 新歌五号，余文文，无界。 我跋涉涉水，千山如山，花间如秋叶，虽然说偶尔之语但微不浅。 新歌六号，薛凯琪，家乡敌。歌七号，小雨，宋念宇，等你想起我。 我愿为你回答，牵起你的梦，放在你手中。 新歌八号， Into One， 点睛。 星火之声。星火之魂。 新歌九号，无望合作社，阴天。 是总是分分钟钟秒钟。 新歌十号，苏瑞琪，聊。 经由这风暴，成王已不知爱。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无聊的一个人弹着钢琴，无聊的想给他家。 真的不行一个人呼吸，空气吞噬所有痕迹，如果有意请继续，想把剪刀半封你刺进我暖暖怀里，怪我太深爱着你，我不想听你旋律，可是我故事歌曲让我又见到了你，让我又见到了自己。 时隔六年，黄绮珊的音乐副品牌小霞升级到 2.0， 我们可以看到从唱片的封面到歌曲的风格一如既往的极简朴素啊。听到的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 的新歌三号，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正式歌曲叫做无聊的。各位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大家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这个 APP 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啊。刚才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副歌第一句叫做怪我太深爱着你，不管是和声还是旋律的走向，让我想起了下面这首歌曲，我就安排给大家来听，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2007年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啊。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咚，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系。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 是你们说的那个，我行我素是一种特色，独自看电影那又如何，我很快乐，真的快乐，没在乎钱。找些消遣娱乐，我一个人生活其实更多可能。哦哦哦，其实长得算可爱。哦哦哦，可惜可怜没人爱。哦哦哦，我们总是为了 听到这是十年前蔡健雅的专辑《说到爱》当中的一首很有律动感的歌曲，叫做《可爱》啊，长得还算可爱，可惜可怜没人爱啊。自嘲再搭配进行式的律动呢，就觉得特别酷哈、啊。这种经典摇滚的节奏型呢，下面这一位也曾经在他的歌曲当中用到过。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歌是李荣浩在2014年的一首《作曲家》。这么一来，看看这两首歌真的还蛮像亲戚的啊。 有很久没见，你剪了长发，他怎么说话，他怎么启发，把歌词写的肉麻。放一盘磁带，七八十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作曲家

轮明月，点亮了期盼的眼睛。你像一阵清风，吹拂着幸福的脸庞。你像一座高山，守望着宁静的村庄，让希望笑容都远着一个我。 这是孙楠的一首新歌，他为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所演唱的插曲，叫做《月亮》啊。这歌曲呢，三分半钟的时长，前三分钟都是在吟唱，那么最后半分钟有歌词的唱段。然后第一句的后半句点亮了期盼的眼睛，这几个音符里面让我联想到了另外一首还蛮经典的歌曲啊。那我们就从下面这首歌里找找看，听到的是他1989年的版本啊，罗大佑创作并且演唱的《海上花》。 是这般柔情的你给我一个梦想，徜徉在起伏 手，即使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 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这是五月天的一首经典的作品，来自2005年的《知足》。 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声音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刺痛。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向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声音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刺痛。哦哦哦哦哦，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再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知足的快乐。 八分钟七次就是喜欢你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 JJ 林俊杰。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哦，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哦哦哦，想修炼爱情的心酸。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 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哦，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原谅，回忆着淋起有一丝伤，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记忆它真嚣张，路灯把头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哦，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 会不会唱 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夕阳要忘记多难，哦，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哦，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哦，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月亮，有一身伤，别总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笑着说爱让人疯狂，哭着说爱让人紧张，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那个人就投降，哦，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 去年前的今天呢，就是2020年的12月22号，林俊杰推出了一张 EP， 叫做《感觉这一刻》，爵呢是爵士的爵，用 jazz 爵士的方式来演绎自己的歌曲哈，啊，像这首《修炼爱情》jazz version 呢，啊，这个本来这首歌呢是他的一段伤心的往事啊，但这次的改编成爵士的版本，轻松合作的这种演绎啊，给人一种放下了的感受。同样是在一年前的今天呢，有一张十年磨一剑，对于中国摇滚音乐来说非常重要的专辑发表，就是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第二张的专辑，叫做《继西南林路行》哈。他们的音乐呢更加的复杂艺术化，表达我觉得更深邃啊，彼此之间像一部精密的仪器，精诚合作。来听听看这张专辑当中相对来说比较轻快明朗的一首歌，叫做山雀万顷。 自然赠予你树冠，微风肩头的暴雨，片刻后生成平衡，忠诚不息的身体，不是饮水，清早眉间白云生，跳跃漫游，晚来拂面薄海风，

们听到这首歌呢，哇，已经十六年的时间了。十六年前的今天呢，一支叫做牛奶咖啡的组合打破了摇滚与流行啊乐队跟偶像之间的次元壁啊。他们作为摩登天空厂牌打造的第一支流行组合横空出世，我们刚刚听到就是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叫做《燃烧吧，小宇宙》。这个周末呢要开始降温了，所以我们要多多来听一些会让我们暖起来的歌曲哈。刚才的《燃烧吧，小宇宙》，小宇宙哈。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同样是可以驱散寒冷的啊。冬至呢刚刚过去，白天呢慢慢的变长了，然后呢阳气开始复苏，感觉呢新的一年就这么就开始了哈。我们来听到的是十年前孙燕姿《是时候》当中的《当冬夜渐暖》。 很多事情不是谁说了就算，即使伤心，结果还是自己担。多少次失望，表示着多少次期盼。事实证明，幸福很难。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拉扯的爱，徒增结局的难堪。一百次相爱，只要有一次的绚烂，下一次会。 这一条陌生的公路，常常延伸到远处。我是一个人，远远地想着另一个人，用思念去打开那一扇门。车窗外每一棵树静静与我擦身而过，对坐的恋人依偎着睡得那么安稳，他们已情节黄昏。我的爱人，北海道开始下雪了，我在地球的另一端，把手拢在嘴边，大声呼唤你的名字。我的爱人，天气慢慢的变冷了，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孤独的是你，我该怎么去温暖着你。 如果接下来北京在下雪的话呢，大家可以考虑用这首歌曲来做你的短视频的 BGM。 2007年欣欣所演唱的《我的爱人我这里下雪了》，王海涛作词，李健作曲。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李健今年的新专辑《无时无刻》当中的一首《人群中的人》。 他是谁在黑夜里出发，莫非已不留恋他的家，还有他生性脆弱胆小，如今却似乎不再害怕，怎么可能他们全变了样，这些不一样的人他们是谁，他们是母 亲，他们是父亲，他们也是孩子，他们几乎是所有的人。当黑暗沉重，当风雨粗暴，当大地在颤动，胸中的火点燃，勇敢平凡的人不再平凡。他们是如此平凡的人，也会为得失计较几分，为生活不得不努力认真，对未来偶尔也会疑问，怎么可能他们还有余力一心为梦想的人，他们为谁，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三十位孙燕姿《匿名万岁》，第二十九位黄贯中《大地》， 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 第二十八位万物阿达瓦李贤书 James Lonely 来，第二十七位陈立农不散， 是人笑容吹不散，回忆吹不散， 第二十六位旺福乐队傲慢与偏见， 傲慢与偏见让我们浪费许多时间，太多的诺言我已疲倦， 第二十五位刘力扬失眠通知单， 只是你随手一按发送的文， 第二十四位付辛瑶假如生活说着谎， 请原谅生活偷偷地对我说着谎， 第二十三位朱星杰林与植与你痴迷， 为什么突然想你只懂我也对我怎么会拒绝， 第二十二位温岚不和解， 你不肯昨天再见不肯自己， 第二十一位佳佳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 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欢迎大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21年是创作了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著名作品的来自蒙古族的著名作曲家阿拉腾奥勒逝世的第十年的日子。那么最近呢，经由他的儿子也是音乐人戈尔沁夫制作创作，由那人齐木格所演唱，以蒙汉双语的 EP 形式上线推出的这个唱片呢，跟大家见面了。那么今天这首由阿拉腾奥勒先生的遗作《苍天般的母爱》，透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 全中国强力首播。 全中国强力首播，那人齐木格《苍天般的母爱》。这首歌曲呢，是蒙古族著名作曲家阿拉腾奥勒的遗作，作词人是他的儿子音乐人戈尔沁夫，制作人戈尔沁夫。 陪我，无需要为我太多。如你愿承受结果，容许我维持自我。无数夜无尽回响叫唤我，仍坚决无情地说不要拖。曾以从前受灼伤的痛楚提醒我，为何为你竟扑火。残枝火已剩下美丽，燃烧过温暖也珍贵，而苦恋火化了关系，情已逝埋在我心底。残枝火照样是美丽，燃烧我给予我一切，而当初一切已消逝，如火的葬礼。 我们听到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老歌，1989年由黄凯芹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焚情》啊。他特别有才华，而且唱功也了得，类似于同时期的李克勤，只是他后来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在最近的短视频平台上面真的还蛮火的，很多美丽的画面配上这首歌曲的前奏，哇，这一下子让人觉得特别带感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年份是2002年，来听一下陶喆那张非常精彩的专辑，叫做《黑色柳丁》当中的一首 Melody。 Melody 是他当时的女朋友啊。 终于明白你别成悲，没有言语能够说明，当别人问起补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也无法再继续，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无意间经过把往日笑与泪勾起，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原来从未忘记。 Shoot.

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在想什么？你望着那朵，你说你也看到了我，是透明的。 选择他今年的专辑《夏野》了。现在王野王源呢，逐渐转型成了创作人啊。他的作品呢，也逐渐的展示出他自己独特的一些风格，像他呀，像易烊千玺啊等等，当年的这些三小只，啊，他们都能够尽力的去开发出自己新的音乐人设，而且绝不流俗，尽量有个性化。接下来是梁静茹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做《慢冷》，2019年。 说完了，好像话都说。总是沉默对坐着，眼里是浓浓夜色，感情是偏执的，越爱越是偏执的，不相信我看到的，硬要说裂缝 2019年的《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专辑当中的一首好听的慢歌，叫做《慢冷》啊。我们常说慢热啊，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慢冷这个词啊。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歌榜。我在北京，你在哪儿听我的节目？同时呢，你可以跟我互动的话，麻烦可以到像抖音这样的自媒体搜索寂寞电台，这是我的个人号，留言我都可以和大家一一的来回复哈。萧煌奇这首歌呢，我蛮喜欢的，2013年《好好先生》当中的一首歌，送给大家，简单的快乐啊。 我们都忙着看别人有什么，忙着追求别人的美妙生活，以为拥有就能得到快乐，汲汲营营却总感觉少了什么。偶尔抬头才发现天空比想象大很多，快乐并没有像你想的那么难追求。 萧煌奇简单的快乐， 有一句话呢，想要送给大家，就是小的时候呢，幸福是件很简单的事情，长大之后，简单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化繁为简有多么的重要哈。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到的年份呢是，哇，21年前的今天啊，他在第一个东家环球唱片推出了第三张专辑，叫做《Show Your Love》。当时20岁，然后呢，正在读大学的他，兼顾事业和学业啊，来听，快有爱。蔡依林在她20岁的时候发表的专辑《Show Your Love》当中的《快有爱》，接下来听一首特别的翻唱蔡依林的歌曲，这是萌叔的版本呢、啊，会不会在这个时候打破了一点那个氛围感啊？有点调皮哈、啊，腾格尔翻唱蔡依林《日不落》。 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和平歌咏蓝不发芽热云，心偷偷的放晴，祈祷你像英勇的警卫军，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 是广场上人群，我要把爱全都装进心里，陪我一起旅行。七道岭上英勇的警卫军，懂也不懂得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 首歌太经典了，1994年辛晓琪的味道，作词是姚谦，作曲是黄国伦。这姚谦真的是将辛晓琪当年的苦情人设呢就继续的上了一个台阶哈，把这个女人痴情苦恋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哈。我或许也是你第一次听到把这个袜子哈写到歌词当中。说到这个姚谦，著名的填词人，像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的蔡健雅呢，他曾经也跟姚谦合作过。我们来听听看，在蔡健雅的心目当中，姚谦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我一直都很喜欢姚谦的歌词，而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细腻、非常有观察力的一个作词人。还记得他第一次为我写的歌词，让我第一次爱上了唱情歌这一件事情。因为之前我是一个非常排斥唱情歌的一个小朋友，后来看到他写的歌词，深深的感动我。当时我的中文不是很好，但是第一次看到他歌词，我就感动了落泪。 选择明天可能的爱，那一夜他沉默，从低潮关系逃开，一直到今天他还始终不明白，这样的决定到底该还勇敢。还记得那夜的悲哀，忍住泪关心门，你故作坚强离开，然后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纵然心中充满了脆弱， 没错，这首歌呢就是姚谦填词，蔡健雅作曲啊，这是他们的首次合作，选自2000年蔡健雅的专辑纪念当中的一首 True Love。 我是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歌榜，明天见。 找着合身的爱，好像童话里那件贝壳的小孩，到最后才了解已错过了真。